住眼睛，每次我抬头都能看见你那一脸沧桑的络腮胡须。无论到哪儿，你总在附近，地下铁、公交、商场、餐厅，不停地发来求救我消息，还附上故作美浓的臭表情。快收手来追，快做好防备，轻轻轻轻逃出他包围。你笑得很谄媚，我吓得只想退。拜托大叔，我们真的不配。快收手来追，尾随小妹妹，星星星星乱成一团灰。你执着很可贵，但方法难恭维。求求你别再对我想入非非。快收手来追，快做好防备，轻轻轻轻逃出他包围。你笑得很谄媚，我吓得只想退。拜托大叔，我们真的不配。执着很可贵，但方法难恭维。求求你别再对我想入非非。 怪叔叔。